书香中国北京阅读镜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朱高煦向永乐帝提出了御驾北巡的建议，太子这边一时猜不透朱高煦的真正用意，杨士奇便建议走一步看一步。杨士奇目光炯炯地说道：敢问殿下，对于北巡一事，您以为陛下意下如何呢？朱高炽稍一沉吟便说道：父皇在北京久犯多年，如果能故地重游，那也是一大快事，而且二弟所列的理由也都说得过去，所以我想父皇八成会赞同北巡。 嗯，不错，汉王持礼慎政，又迎合了陛下的心意，所以这北巡一事虽为最终定义，但其势在必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等也无需反对，来日廷议的时候点头附和便是。 简易面带忧虑地说道： 那万一汉王包藏祸心可怎么办呢？臣就不信汉王此举完全出自公心，更不信他会白白送给太子爷这么一份大礼。我也不信，可至少眼下还看不出汉王的图谋，甚至从表面上看对东宫还有好处。如今形势敌在暗我在明，唯有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 简易当然没有什么办法，思虑再三，他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咕哝道： 嘿，就怕敲出门道来时已经来不及了。 听简易这么说，杨士奇也是满脸无奈，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朱高炽。朱高炽也是一脸苦相，只得说道： 眼下也唯有如此了。 说完他又对杨荣颇怀期许地说道： 免人呐，如今父皇身边就属你最受信任，接下来你还得多留个心眼儿，万一瞧出二弟有什么动静，一定要及时来告啊。 哦，殿下请放心。 杨荣赶紧郑重应答。一旁的黄淮听着朱高炽的话，心中顿时酸溜溜的，但最终也只是暗中一叹，嘴角浮出一丝苦涩的笑容。 汉王倡议，永乐帝暗许，东宫也不反对，廷议时北巡仪式的通过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其后几个月里，朝廷上下就天子北巡仪式开始筹备，礼部制定北巡相关礼制，并布告各省，兵部会同五府甄选护驾亲军，户部则筹措粮饷以供北巡期间种种开销。北京刑部也是接连行文朝廷有司，询问接驾事宜。不过虽然天子北巡事关重大，但毕竟不比征战赈灾，加之永乐帝也不想铺张，所以筹备起来事情虽然无杂，但并不棘手，用度也不至于太过惊人。何况朝廷定下的北巡日期是永乐七年初，期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，这样一来各个衙门处理起来就更加游刃有余，并未因此耽搁了日常政务。转眼便到了冬至，朝廷照例举行大朝仪，家里结束之后，皇太孙朱瞻基来到了乾清宫，满脸庄重地向永乐帝提出愿护驾北上，借此机会也到塞上历练以增见闻。此话一出，永乐帝先是有些意外，继而龙颜大悦。他一向十分看重这个皇长孙，也一直有心将他培养成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王之才。此次北巡，永乐帝起初也想过带着朱瞻基北上，但是因为太子在京监国，所以才决定将他也留在京中。此时朱瞻基自请护从，而且又打着培养武略的理由，永乐帝当然没有理由拒绝，当即一口答应。其实朱瞻基自请北上并不是一个十岁少年的心血来潮，而是其父朱高炽与一众谋士的精心策划。当他向皇祖父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，朱高煦和杨士奇他们几个也都在现场。朱高煦惊诧之余，立刻琢磨出了此举背后的深意。他知道朱瞻基在父皇心中的地位，让这个皇长孙天天跟在御前，无疑会大大的阻碍自己的夺储计划。情急之下，他立刻出言反对，只是他虽有意阻拦，却没有能够拿上桌面的理由。而杨士奇他们也竭力说了朱瞻基的好处，永乐帝又已经先点头应允，此事于是就定了下来。从乾清宫出来，朱高煦望着这个人小鬼大的侄儿，眼中几乎都冒出火来，可最终也只能一甩衣袖，悻悻然打道回府。冬至过后没几天便是新年，经过大半年的筹备，北巡的各项准备已经全部就绪。正月一过，永乐帝下诏以皇太子朱高炽为监国，留守京师。二月初九，圣驾发京师，北巡正式开始。户部尚书夏元吉、礼部尚书赵弘、工部尚书吴忠以及新任兵部尚书方斌等朝廷大员护驾。五位内阁阁臣中，除右春坊大学士黄怀、左春坊左玉德杨士奇流经辅佐太子监国以外，左春坊大学士胡广、右春坊左玉德金幼资也随驾出巡。右春坊左庶子杨荣本已丁忧，但此时也被夺情起腹，跟随永乐帝北上。沿途永乐帝接见地方官吏，探访民情，但见市井兴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大明境内一片欣欣向荣之气象，他的心情才逐渐好转。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，到三月十九日，御驾终于抵达北京。北京一众大员早已得到了消息，当天一大早，留守行在的赵王朱高燧 便领着驸马元荣及行在后府左都督齐国公邱福、右都督平安侯李远、都督同知靖安侯王忠、武成侯王聪、国安侯火真、隆平侯张信、刑部尚书郭资、北京布政使莫林等一干行在要员，并众官吏士绅赶到立政门外迎驾。待到皇帝仪仗来了，众士绅官吏便跪伏道旁，山呼万岁。朱高燧等几个打头的要员于道中跪后，直至皇帝车驾停下，永乐帝下车换去平身，他们方行礼起身，随即一脸激动地向着永乐帝跟前走来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高燧今年24岁，自永乐二年朱高炽入主东宫以来，他一直奉皇命在北京留守，期间虽也有几次回京师，但都没待上几日便又北返，与父皇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多年镇守行在，这位年轻皇子已明显成熟了许多，虽然身子仍然精瘦，但是看上去精神抖擞，一双眸子炯炯有神，里间透射出一股精明强干之气。永乐帝仔细打量着爱子，微微笑着说道： 哈哈，邱老将军屡次在奏书中夸你精明能干，少年老成，看来你留守行在这几年长进也不少啊。 启禀父皇，这都是齐国公谬赞，其实儿臣在北京谈不上建树，唯小心恭谨，绝不敢辜负父皇重托便是。这时朱高煦和朱瞻基也一起走了上来，听到朱高燧的话，于是笑着说道： 哈哈，三弟莫要太谦虚，父皇这么说自是你差事办得好，父皇的性子你还不知道，他老人家岂会无缘无故的夸人呢？ 二哥这么说，弟弟更是惶恐了。小弟虽在北京，但也知道这几年二哥在朝中屡尽良策，为父皇解了诸多忧难，要说处事小弟不如二哥多了。 两兄弟素来是一个鼻孔出气，此番二人在永乐帝面前互相吹捧，一旁的朱瞻基听着心中说不出的腻味，只是面上却犹如平静的池水，看不出一丝的波澜。永乐帝微笑着听着两个皇子说完，又侧身走到齐国公邱福面前，亲切地握住他的手，不无感慨地说道： 哎呀，这一别数年，邱老将军依然康健，只是发须都白了。 邱福今年已经67岁了，朱高炽立储之后，他被任命为行在后军都督府左都督。行在后府是朝廷设在北京的最高军事衙门，邱福到任后便担负起总领塞防军事的重任，其后五年内再也没有回过南京。今天再见到永乐帝，听得皇上这么说，邱福赶紧将胸膛挺得笔直，慷慨言道： 哎，臣虽年老，但精神一如当初，骑马射箭的本事可是一日也没有废过，只要皇上一声令下，老臣立马可以率10万儿郎北出边塞，杀得鞑子片甲不留啊。 好，邱福的气概让永乐帝大为赞赏，当即大笑着说道： 哈哈哈哈，好，不愧为靖难第一名将，老将军就是大明的廉颇，朕的中山武宁王。 听得永乐帝将自己与廉颇和徐达相比，邱福心中更加激动，赶紧一咕噜跪倒在地，大声喊道： 老臣愿追随陛下赴汤蹈火，誓死不渝。 永乐帝赶紧将邱福扶起来，再勉励一阵，随即又对张信、郭资等人一番抚慰，末了才大手一挥说道： 自打洪武35年率军南下，朕已经有8年未回到北京了，今日故地重游，朕感念万千， 闲话容后再叙，你等随朕进城，一起看看这座故城新貌吧。 众将赶紧答应， 是， 儿臣给父皇领路。朱高燧侧身一让，说着便上前半步，走到了永乐帝前头。永乐帝一笑，随即命内官将御马牵到跟前，飞身上马，气宇轩昂地向城内走去。尽管已有心理准备，但当进入北京城内后，永乐帝仍忍不住吃了一惊。与他当年就藩的北平相比，眼前的北京城简直是焕然一新。脚下这条立正门内大街便拓宽了一倍不止，原先坑洼泥泞的黄土路面也被夯得平平整整，道路两旁当年比比皆是的矮土屋早已不复存在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大都是二三层的砖木楼阁，上头彩漆鲜亮，雕饰精美，看上去赏心悦目。向前走了没多久，一块巨大的工地出现在面前。永乐帝记得这里应该是乾元的旧宫，而现在旧日宫室早已被彻底拆除，朝廷即将在原址上建造一座崭新的大明皇宫。待到走到大街尽头，永乐帝停下马来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大块空地，这里即将修建一座巨大的门楼，待修成之后，它将成为行在皇宫的外门。虽然眼下这座外门还没有正式开建，但仅从其腾出的空地的规模来看，便远远超过了与之对应的南京皇城外门洪武门。永乐帝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，有一种无法言语的自豪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，是他让这座三朝古都得以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随行的官员也看见了眼前的场景，在从迎驾的皇城监造官吏口中知晓了未来皇城主门的规模后，大家愈发印证了之前的猜测，这座北京才是皇帝心中真正的京城。北京宫室尚未正式开建，所以永乐帝仍然住在原来的燕王府内，只不过燕王府之名本是藩邸所用，现在朱棣已经做了天子，再称之为王府显然不合适，于是通称其为旧宫。旧宫之中，王府正殿承运殿也改名为奉天殿，承运门称奉天门，以对应其主人的现今身份，其余各处名称也有相应的更改。永乐帝北巡期间，便在这座昔日的府邸里视朝理政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永乐七年七月初二，永乐帝正式颁诏，命齐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、总兵官，武成侯王聪、国安侯火真为左右副将，靖安侯王忠、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，统十万大军出塞讨伐鞑靼。然而没过几天，就传来一个坏消息：永乐七年八月十五，齐国公邱福率清兵突进，于中途中伏被擒，后怒骂贼寇被杀。武成侯王聪、武安侯火真、靖安侯王忠、安平侯李远一同遭戮。武将末后，阿鲁台趁势追击，十万明军群龙无首，被一举拒歼。永乐帝遭遇了登基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。朝廷没有隐瞒邱福兵败的事实，何况也不可能隐瞒得住。此次阵亡军事有一大半是从行在卫所征发，他们与城中居民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系，或为亲戚，或为朋友，或为邻居，或为熟人。当晚城中四处哀嚎之声， 无数军民焚纸燃香，挂起招魂幡，北京城上空蒙着一片阴霾。永乐帝怀着沉重的心思，召集了秋服兵败的首次廷议。明军这次惨败，使大明与鞑靼之间的态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此战过后，鞑靼气势大振，其余胡部闻得此战结果，其心态也发生了改变。本就心猿意马的朵颜三卫愈发的与鞑靼暗通款曲，受大明鼓动，一直积极牵制鞑靼的瓦剌三王也有可能因畏惧阿鲁台而就此收敛。而在更远的黑龙江，那些新晋归附的女真得知明军漠北大败，也有可能重新叛离而去。一旦鞑靼一统大漠，并成功设伏了东北女真，就会对大明产生严重的威胁，整个北中国又将回到无穷无尽的战火当中。强纳住心中的忧虑，永乐帝沉声地问道： 方卿家，值此危难之际，你可有应对之法呀？ 新任兵部尚书方斌闻言浑身一哆嗦，他本是兵部左侍郎，刘俊在交旨殉国后接任其职，虽然已在兵部摸爬滚打了多年，但初为主官，他自知资历和威望都不足，所以在任上也是小心谨慎，绝不多言。这次北巡本轮不到他护驾，但另一位兵部尚书金忠突然告病，他这才被永乐帝带到了北京。秋服北征，方斌负责调度运筹，本还想着趁此机会捞上一功，为自己攒些资历，可谁知竟撞上了这第一大败仗。他这个兵部尚书多少也得担个运筹不利之责，所以心中一直忐忑不安。永乐帝一发问，更让他胆战心惊。 回陛下，事已至此，朝廷已无退路，为今之计只有发举国之兵再征鞑靼，以雪前耻。 发举国之兵，那以何人为帅，何人为将啊？ 永乐帝紧逼着又问了一句。方斌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无计可施之下，他只得把心一横，沉声回道： 回陛下，微臣以为放眼天下可以统御数十万大军的唯有英国公一人耳。 张府。永乐帝尚未及说话，续班中一直没有吭声的赵王朱高燧忽然眨了眨眼睛，笑着说道： 嘿呀，方大人，你急糊涂了吧？张府将军现在正在交旨剿贼呢，这时候让他回来，交旨那边怎么办？这不是顾此失彼吗？ 不等方斌回话，永乐帝已经向朱高燧发问： 燧儿啊，既然你说张府不宜为帅，那何人可以胜任啊？ 父皇，儿臣举荐二哥，二哥靖难时便多次作为父皇的副将，武功天下皆知，如今秋服惨败，国难将至，二哥身为大明亲王，正当效父皇当年故事，慷慨出塞，为国分忧，儿臣敢以王爵作保，但有二哥出马，必能大破北虏，封狼居胥，彰我皇朝之威。 朱高燧的话音一落，殿上众人纷纷露出惊异之色。在场的文武大都经历过靖难之役，无论他们当年归属于燕藩还是建文，都对藩王领军之弊深有体会。如今让汉王领军，一旦其趁机做大，将来太子登基又如何控制得了？一时之间，除了铁心拥护朱高煦的燕藩旧将之外，几乎所有文臣乃至那些不偏不倚的武官都面露忧色。殿上正襟危坐的永乐帝犹豫不决，殿下垂首肃立的杨荣也是面露疑惑。正如其事前所料，汉王果然是想借着领军北征重振旗鼓，但让他稍感意外的是，首倡此意的居然是赵王。难道他真的就铁了心跟汉王走到底吗？ 他就不怕将来太子登基之后秋后算账。不过很快杨荣便把放飞的思绪重新收了起来，眼下最关键的是这统帅人选，汉王那边已经亮出了底牌，要是不能阻止他出任主帅，那东宫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又将化为乌有。杨荣果断地抬起头，口中不轻不重地一咳。听到杨荣咳嗽，站在序班最前的朱瞻基立刻昂首出班，仰望着小丹池上的永乐帝说道： 皇祖父，主帅之事孙儿倒有个主意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朱瞻基出了什么主意呢？朱高煦的如意算盘又能否打得响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